真是劲儿啊， 月光下迈步抬头， 他怎么那么细溜神儿啊， 这个人看后个家 安然地儿啊， 他本是生产队里的看清员， 人送外号 李老黑儿啊。那是一水水啊， 这真是正出了事， 我们这劲儿啊， 老黑他眼望庄稼 心欢喜呀、啊、这地里连着颗颗责任心，我要费到心思卯足劲儿，不能让大家伙白流汗珠子儿，你老黑正的想心事儿啊， 不听的那前边地里咔嚓咔嚓 嘎嘣嘎嘣 嘎嘣 嘎嘣咔嚓 咔嚓咔嚓又嘎嘣， 嘎嘣又咔嚓儿啊， 咔嚓谁呀？ 哎，嘎嘣嘣啊， 嘎嘣嘣啊， 咔嚓声啊， 咔嚓嘎嘣嘎嘣咔嚓，你说这是啥声音儿啊？这声音不像 要不见呢，他也不能太较真儿。王贵侄儿，我坐在了灯下，光顾想美事的那泪呀呀，泪呀，不小心把那一锤子扎了我的手掌心呀，还吱个劲儿的冒血劲儿。 后门外来了李老汉儿， 老汉儿我撵大了门口，不由我一打个儿。这院里住的本是我呢，书败小一字贵侄儿，他侄儿啊活了，净找歪理儿，平时好让别人的小便宜儿，今晚不能放过这码事儿，一定要好好教育教育王贵侄儿。开门呐！开门！怎么睡死了？哼，一定是心里有鬼怕见人，没睡装睡不开门。好了，不开门了拉倒，我把猪给你赶到村长那去了。 哎，这个回来回来，你说我不是在这儿呢吗？ 呀哈，怎么半夜三更跑财务座顶站去了？ 哎呀，我站在这儿不是吗？是看天狗还是月亮的呗？ 什么？看天狗吃月亮、 啊、 是看猪吃豆子吧？ 你说啥？ 说啥？你没听见呢？ 可说是呢，准是我看那月亮啊，看得出神了 呀。要我说呀，你看月亮是褶词儿，其实的怕我盯上你家门。 呸！你不害臊呢，怕你个大老爷们干啥？ 干啥？别装相了啊！看看你这帮猪！ 猪！哎呀，你们瞅瞅啊，这帮还大院的呀！ 嗨，什么大院小院的？开门！ 开门！ 开门！ 开门！ 快！ 好，那你说开门就开门啊！越听越 大，心里咋越花魂儿啊、 哎、院里一男一女， 你瞧的什么事儿啊、嗯、 他老爷们没在家呀，这深更半夜的呀，可别吃了亏儿响，到这儿我急忙穿鞋下了地儿啊，哎哎哎哎呀， 再聊聊他们姐夫小阿姨这儿啊， 好一句是金莲禅机。 边还有一句呢， 此宫月已经通过全体群众会啊，李老汉就是那监督那执行人啊， 刷刷点点开条子，又突出进了一次地儿，俺公爷发粮九十斤啊，顶两人本是那东院赵四婶啊，陪两人就是你王桂枝。 姐夫你是开玩笑还是真事儿啊？ 老黑我向来办事儿就认真，卯字工你混我也混，如今是包产到户，责任到个人呐、啊。过去是制度不严，我也沾没治，现在这户秋公约有名门老孩，我有了同长何大印，祸害便我就那个先斩后奏，先斩后奏罚两声啊。 桂枝我听罢呀，倒吸了一口气呀，看起来这回呀，哎呀妈挺可呀，沾那脸字儿啊。不是咱不是罚脸，先把那个亲戚拿问起来，那个我的女婿啊，可是你的脸皮啊，你的姑娘本是我的外甥女儿来，我的姐姐还是你的心爱的人，她为出来做饭来洗碗来刷盆来打水扫地掏火扒灰，一从屋本看家望门捎带着呀，给你养活孩子的那个好啊好媳妇儿啊。 咱两家亲戚不远，那是真事儿啊！啊啊！ 哎呀，你别说呀，这是还有门啊！ 今天是打罐论罐， 怎么样？ 打盆论盆儿啊！哎啊啊！ 完了，白虚乎了！想起来了，年轻人早时还得做那一件事儿啊！过几天送你两个猪羔子儿啊，等来年猪长大了也有那你一份儿啊，杀年猪我再送你个呀，不肥不瘦有骨有肉五花三层保险没到的猪啊，找份儿啊。 送不送我罚不罚，本是两把事儿，公司不能烂钱群，说吧私下小钱句儿，为数打开红烟名儿，该错 该错，我没错， 签字 签字，你 快点， 好啊，你等着我给你签，我不会 画呀啊 呀哈，我好说歹说不顶事儿啊，哎呀你认得罢了，这一门谁看我 就招坏人儿，我就说你的深更半夜的吃糟践那的贴的护工没那个好心，管叫你猪八戒照镜子是你来糊涂人啊！ 哎呀，我放得的，说的跟我想的正对劲儿，赶紧找上几个明白人儿，你正说你猪没劲劲儿，咱们当众抓住啊！好赌啊，字儿赌字儿里要是没有黄豆粒儿，算我老黑去来人。 那猪要死了你怎么算？ 我按价赔偿包现金，要是掏出黄豆粒儿，小猪白死还得罚两身牢。而我一甩袖子往外走啊， 赵富婶上前我堵住了门。 哎呀，富婶，你怎么来了？ 你来呀，就不行我来了。告诉你吧，我是给你们姐夫小姨子呀端棺子来了。闹了半天是为了我家那块地儿啊，你们亲戚里道里呀撕破了脸子皮儿啊，把黑你扯上火来消消气儿啊。你不愧是大家亲人那个公道人儿啊，为这你也不要撒泼放刁不讲理儿，执行制度咱们就得认真儿啊，只要你别再让这祸害地儿啊，死谁我也不能让你包赔那点粮食儿啊。 为这儿你听听四婶儿说的这些话呀， 啊， 是怕边里怕翻，要拿人心抵个心呐。 不开卷门那咋回事儿啊？ 嗨，你急忙后啊，我就圈养了，这你就管不着了。 哎，这就对了。